你那个地方叫什么城市？那个叫什么 Tampa 对，直译一般叫做坦帕吧，平坦的坦， 坦帕、 哦、 坦帕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地方肯定人没那么多， 嗯，没有那么多啊、哦， 对、 嗯， 相对来说会人少一些，应该、 嗯、 是的、 嗯，就是从地理上看，它是在佛州比较偏就中部偏西， 嗯， 对，然后奥兰多基本就是在中间的位置，然后迈阿密是在。 偏南， 东部偏南，对、 哦。 哎呀，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些啊，刚才不是7到14天嘛、嗯？啊，两，哎呀，其实我觉得真的 不够吧， 要好好玩， 根本就 不够， 你在这待一个月吧， 对吧？ 对， 还超级开心，孩子都乐不思蜀了，对不对？ 对、 嗯， 这如果要是说孩子真的有这样的条件的话，暑假、寒假就是抽出一个月的时间，让他在这儿好好的感受一下。对， yeah, 最好 那就玩疯了。 对，最好在那边有亲戚，玩疯了之后不回去。 那个儿子，你千万我回去赚钱了。 其实可以每个假期都去、 啊， 然后呢，比如说可以让他在东海岸，比如像波士顿呐、啊、这种地方、 嗯、 学习个一周，对吧？然后再让他去佛州 学习什么， 玩个一周。 哦，游学类似这种、 哦。 对啊，因为他其实在那个，比如华盛顿啊、纽约、费城、波士顿那边有很多夏令营什么的嘛。 嗯、 哦。 对，就有一些主题性的，比如科学的呀。 对。 啊，对之类的。 就是游学现在美国很受欢迎，因为他可以学的东西和玩的东西都非常的丰富。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是 华盛顿有那么多博物馆，你让他天天看博物馆，嗯、小孩肯定 也烦呢。 是的， 看个一礼拜博物馆，然后去奥兰多玩一礼拜， 是吧？就再也不会博物馆了。 爸爸，我还想在奥兰多再多待一个礼拜。 行。就是奥兰多中间是去了两个可以开车到达的地方啊、 主题公园基本就说的差不多 了哈。 是的， 你那个。单子上还有什么没有补充的？你补充几句。 我觉得有一个大类一定得跟大家提的，就是游轮。 有就游轮。 对，然后像整个我比较熟悉的南佛州，它有四个比较大的主要的游轮港口。 嗯。 一个是迈阿密的游轮港口， 嗯、 然后迈阿密往北大概一个钟头，叫罗德代堡一个游轮港口。 罗德代堡。 对 ，Fort Lauderdale。然后奥兰多旁边就 NASA 旁边， 嗯， 有一个叫做卡纳维拉尔角的一个游轮港口。 那么多。 嗯，然后在我刚刚提到的 Busch Garden 的那个城市 Tampa 也有一个邮轮港口，所以它不同的港口会有不同的线路，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互联网去看，根据自己的时间，有比如说短的有3-4天的， 就在海上， 长的有7天、10几天的也都有， 真得一个月 的、 嗯、然后会有 一个月下不来。 比较特色一点的邮轮品牌在佛州比较受欢迎的是、 嗯 嗯、迪士尼，他自己有一个邮轮公司。 哎呦我的天， 所以它整个游轮的主题是迪士尼的， 就是把陆地上移到了海上去玩了。 对，就是其实有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到这个船的时候会问我说，哎、 哦、 说蒋先生，你说这个迪士尼在这游轮上贴这广告，他得花多少广告费啊？ 是这很直观的嘛，那么大个儿。 然后这个当我告诉他说其实人家不是花钱，人家这个东西是挣钱，人家自己的游轮。对 对吧。 哦、 那外观是什么样的？是主题的，你比如说 对外观 人物， 行走的迪士尼 人物 宣传画呗， 就是一个行走的迪士尼度假村、 哦、 对，在里面也有很多动画的这种 形象， 人物形象。 那他船上的一些工作人员，他都是穿的那个迪士尼的那种、 不都是，对， 不都 是，但是你能看到特别多细节的、迪士尼的元素、小到比如可能某一个铆钉，它都是那种米奇老鼠的那个形状 啊。 哎，米奇的耳钉，餐盘上有那种什么唐老鸭的手绘， 对对对，肯定 的 图案， 对， 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 只有咱们想不到，他们会把各个地方都强调自己的品牌的，他们做的特别好， 非常的，就是很， 连毛都是大力水手的， 对，真的是，你看啊，奥兰多欢乐的城市、欢乐的海洋，孩子们去那真是超级天堂。我觉得真的是太完美了，这个地方除了稍微有点远之外，但需要花 点 钱之外，对不对？你看真的是一切都完美。 退休，那 退休， 对、 对，除就怎么说呢，这个 美国人都去那儿退休， 对吧？ 是特别完美的，除了贵、什么都没毛病。 说一说奥兰多和迈阿密，还有这个你说比如纽约啊、华盛顿以及这个你刚才波士顿，那奥兰多的物价算是什么区间，算是怎么样的？

接近。